家第二天不是已经买了手机吗？我们拿出来买了，他说那个老板买的是啊，准备买的是，要再这样，你能怎么样呢？我说什么？对吧？买了老板，你们哪里去？哪里拿钱去？这里哪里搞的事呢？你哪里来的？来的，老板也说，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在那上班的，是吧？连私人的都是啥都算。 خزائن الرحمن تأخذ بيدك إلى الجنة.